988製造。公寓的秘密，编剧曾毅恒，第七集。 呼吸中的养分，带有憎恨，威逼这么过分，我却忍不忿，别再试上来接近。早走失的信任，那次质问，口中所讲责任，从来没上心，想掌掴你后换来兴奋。没法抑压心里想说请你赶快点死，用我一切可怕丑恶方法看你筋竭力疲，如何摧毁你然后忘记。我给你的痛如此失控，这伤势谁敢触碰，每一次也出手竟这样重，给我的爱是否应用，还换来大声指控，撕开皮肉心肝双手献奉，有种爱只会跌倒失重，跌伤了才懂得痛，痛得你情感反复爱被操控，可惜到最后才懂，你已伤得太重。 Mandy 小姐，你嚟报案话唐嘉玲小姐即系 Rebecca 佢失咗踪。 系啊，佢两日冇嚟 salon 翻工，打电话俾佢又冇人接，上到佢屋企都揾唔到佢，我担心佢出咗事。 你最后一次见佢嘅时候，有冇发觉佢有咩唔妥？ 冇咩唔妥啊，净系最近佢好似变得好有钱，买好多新衫同包包，应该系识咗个有钱男朋友。 咁你有冇见过佢嘅男朋友？ 冇啊！我叫佢介绍俾我识，佢都好似懒神秘咁，可能唔可以公开啩？ 唔通佢失踪同佢男朋友有关？ 咦，有可能啊！嗬，佢都唔知边度惹埋啲咁嘅人。 我而家就同你去佢屋企查。 好啊。 佢屋企都几整齐，好似好多人冇翻过嚟嘅感觉。 系，唔通佢一直喺佢男朋友屋企度住？ 我周围揾下，睇下揾唔揾到佢男朋友嘅资料。 哦，我都揾下。 我喺佢间房度揾到呢一本簿，入边有好多男人嘅名。 系，俾我睇下。系啩？唔通系佢做嗰啲嘢嘅记录？ 记录？咩记录啊？ 冇嘢啊。 你系咪知道啲咩冇同我讲啊？ 冇，我知道嘅嘢都同你讲晒噶啦。 我仲揾到呢盒嘢。 佢有男朋友噶嘛？又被人偷都唔出奇啊！吓， 唔出奇，但系使唔使买咁多咧？ 咁你问我，我点知道、啊？ 佢系咪喺屋企卖淫啊？ 冇啊！佢边度会做啲咁嘅嘢啊 ？Mandy 小姐、啊，我希望你可以合作啲。你系咪知道佢有兼职做呢行？ 唔知道、 啊。如果你唔讲真话，我哋好难查到佢点解失踪。你想唔想救你嘅朋友？ 佢不嬲都有喺呢度兼职做嗰行嘅。 多谢你嘅坦白，我哋会喺呢一方面着手去查。如果呢几日你接到 Rebecca 嘅电话，第一时间通知我哋。 我会噶啦。 Rebecca 失踪咗？ 嗯， 头先我遇到柳 Sir， 佢话 Rebecca 失踪咗几日，系佢同事报案噶。 点会咁噶？ 佢最近有冇揾过你倾偈啊？ 冇啊。吓，讲开又讲啊，佢最近真系好少上嚟揾我。之前佢都有介绍我用下啲护理头发嘅产品，不过后屘就冇乜揾过我啦。 嗯，我上一次见到佢咧，打扮到几光鲜，好似好有味咁啊。 嗯，诶，可能人哋拍到个好码头，跟人走咗咧。 嗯，可能啩。希望佢冇事啦。 哎呀，唔好理人咁多啦。我整咗啲西米露俾你食啊，试下啦。 哇，有甜品食咁好啊，正啊。 你话中意食啊嘛，我咪为你而整咯。 多谢你啊。未食已经觉得心里边好甜啦。 哎呀，讲咁多，快啲食啦。 哇，咁正嘅、啊，大师级水准、啊， 系咪噶你？ 梗系啦，唉，惨啦！一食开你整嘅甜品咧，就日日都想食添， 日日食因住糖尿病啊！ 我咁幸福，病都抵啦。 喂，唔准乱讲嘢啊！你唔可以有事噶。 梗系啦，有个咁好嘅女朋友啊！一定会长命啲，享受呢份幸福嘅。 九八八制作，公寓的秘密。 大贵哥，今个月嘅货啊？ 好准时啊！呢啲你嘅， 多谢多谢。 有一半是给 Rebecca 的，不要独吞啊。 Rebecca 最近失了踪啊。 什么啊？失踪？她搞什么啊？玩东西啊？ 我也不知道啊，所以现在只有我一个人做的。她 是不是有了钱暂时出去玩一下，是吗？ 我真的不知道啊，大贵哥，现在没人帮我手，我也想不做啊。 喂，你也想不做？咁我哋食乜啦？ 一系我教你哋做啊！我真系唔想再做咧。 你同条女系咪玩嘢啊？一个玩失踪，一个话唔做。你哋想一脚飞起我？冇咁易。 唔系啊，大贵哥，我真系做到好攰啦。我都同你赚咗唔少钱啦，系咪？你放过我啊，好唔好啊？ 放过你，我咪断咗条大水口。我唔食啊，班兄弟都要食噶。嗱。你问下佢哋可唔可以放过你咯？ 我求下你哋啊！我真系唔想再做呢啲嘢啊！我好惊咧，终有一日会被差人拉啊！ 你唔得啦，唔使食啦！ 你咁惊青做咩啫？你系医生嚟噶，专业人士啊！差人边度会怀疑你啊？ 唔系咧，我每次做嘅时候咧都心惊胆跳，而且我仲要夹呢啲嘢嚟麻醉我自己。我好辛苦啊！ 辛苦啊，咪就系吸多啲咯，吸到你完全麻醉晒自己，俾自己进入一个梦幻嘅空间，你咪唔会谂咁多嘢咯。 我惊我再咁耐咧，我会死啊！ 惊惊惊，你乜都惊，咁你惊唔惊呢个啊？ 冇， 咁你做唔做啊？ 做，我做， 睇下你嘅衰样啊！真的不见棺材就不流眼泪的。现在条女失了踪，你就要做埋佢嗰份，明唔明啊？ 明，明啊，明啊。 醒健啲啦，唔好同我玩嘢。 醒健啲啊你，玩嘢你又知死。 讲 Sir 咧？ 咩事搵到我咁急啊？ 李生， 唔好拉我，请你散咗。 李生，我知道你喺入边噶，我系刘文辉督察，唔该你开开门啊！林医生，再唔开门我撞门噶啦。 系，阿柳 Sir， 做咩咁迟先开门啊？ 哦，啱啱瞓着咗。唔好意思啊，搵我咩事啊？ 我想问下你 ，Rebecca 失踪之前有冇联络过你？ 冇啊，我同佢都唔系几熟嘅啫。我都冇乜两句嘅， 你系佢嘅客仔，点会唔熟啊？ 客仔，哦系啊，你话佢帮我剪头发系嘛？系咯，我都系几个月先剪一次。 唔系剪头发，系性服务。 咩性服务啊？ 佢嘅簿仔有你嘅名，仲想唔认？ 系，不过我真系唔知点解佢会失踪嘅、啊。 你咁惊做咩？ 唔好啊！ 我有问过你嘅前女友胡芳文小姐，佢话之前睇到你同 Rebecca 喺呢度好开心咁开 party， 你同佢嘅关系似乎唔系咁简单。 喂，你想讲咩啊？总之佢嘅事咧，我唔系好清楚。我要讲嘅嘢咧系咁多，我仲有好多嘢要做啊！唔该。 好多谢你合作，可唔可以借你厕所用啊？ 可以。大概哥，啲货可唔可以迟啲交俾你？ 你又搞咩啊？系咪唔知死啊？ 唔系啊，最近 Rebecca 失咗踪，差佬上我屋企查，我惊佢哋会查到我制毒啊，都系暂时避下风头好唔好？ 警方系查 Rebecca 嘅事啫，唔会查到你制造毒品嘅。 好难讲噶，一阵查一查一查到噶啦，暂时都系停一停啦。 我唔理咁多，总之你下个礼拜咧，你交足货俾我。唔系我就派人去你屋企服侍你， 大贵哥啊！万一啲差佬查到大家一镬熟噶咋？点解要冒咁嘅险啫？ 我大贵哥出嚟行系未惊过啊！我哋而家个货好抢手，如果你唔准时交货，你就人头落地啦！ 喂，大贵哥，大贵哥，做咩系都要逼我啫？捉到我你自己都唔掂噶。不过谂谂啊，警方嗰度。应该都冇查到我啲乜嘢嘅，唔系早就拉我啦，唔使嘅，冇事冇事。 大伟哥，你嘅货做咩少咁多啊？ 我而家一个人做唔切咋， 我咪叫你死都要死够货俾我噶啦！你玩唔玩我？ 唔系啊，我 警察， 警察， 你哋涉嫌毒品交易，全部举起双手。吓、啊！ 988制作公寓的秘密， 林子健，我哋喺你屋企揾到你提炼毒品嘅工具，你仲有咩解释？ 我仲可以点解释啊？ 你冇得做医生啫，都唔使做埋啲犯法嘢噶。你知唔知你提炼毒品害死几多人啊？ 系大贵哥逼我噶，我冇得拣啊！ 你点会冇得拣啊？系你自己贪图富贵，自甘堕落。 当你被班黑社会用支枪指住个头嘅时候，你就会明白我感受。 呢啲全部都系借口。如果你系俾人逼嘅，你当时应该报警。 而家讲咩都冇用。 Rebecca 系咪同你一起做？ 佢 系咪啊？ 系。 佢失踪同你有冇关？ 冇啊！我唔知点解佢会失踪噶。 你系咪杀咗佢？ 冇啊！ 系咪因为佢唔想再做大贵哥就叫你杀咗佢？ 唔系啊！我冇杀佢啊！ 好。如果你讲出真相，我会同个官求情，话你系俾大贵哥威胁先至提炼毒品。 你真的会帮我求情？ 是大贵哥是出名的恶霸，我觉得个官都会相信是他威胁你才这样做，到时你的判刑就不会太重。 好，我说其实 Rebecca 不是我杀的，是住在八楼的许敬文杀的。 许敬文他为什么要杀 Rebecca？ 他是 Rebecca 的客仔，有一晚他要找 Rebecca，但是 Rebecca 已经没出来做了，所以就拒绝了他。可能最近因为他太太患了忧郁症而犯，变得很暴躁和很冲动，结果就错手杀了 Rebecca。 许生，我没做这行了，你不要再来找我了。 为什么不做？我有钱给你的。 你有钱我都有钱啊，我现在不需要再做这些了。 我知道你跟林医生制毒嘛，你再做会坐监的。 你怎么知道？ 有一晚你喝醉酒在后楼梯自己爆出来的。 总之你不要理我那么多，我现在不会再做这些事。 做到最后一次啦，行不行？ 哎呀，你回去找你老婆啦。 你不要提她了，我对她完全没有兴趣，她现在整个癫婆的，整天在哭还失禁添。我被他搞到我就要黐线的了，你来 吧。哎呀，我帮不到你啊，你走啊。 我不走，你再做埋呢一次，做埋呢一次啊。 你黐线啊，你走啊，走开啊。 我给钱你啊，给钱你都不走，你是不是听你啊？是不是听你啊？听你啊？是不是听你啊？听你啊？你没看你说我杀了，杀了一个。 发生什么事？ 林医生， 他死了。 你我没心的，我没心杀他的。 我报警。 不，吓你，我 那不是怎 样？我自己替他制毒毒品，如果你报警，我就包你出来斩一我手。就是张老师卖了他。 我们不是将 Rebecca 的尸运在公寓附近的树林里卖了。 还记不记得卖在哪里？ 应该记得的。 嗯，现在立刻带我们去。喂，八仔，立刻派人去星空公寓拘捕许敬文。 医生，对不住，累到你。 我自己都有罪在身，你不累我，我迟早都会被人拉的。制毒、吸毒，加上非法处理尸体，我有排坐。 我杀了人，应该都会死刑的了。其实现在被警方拉了还好，都算一个了断。这一排我晚晚都犯噩梦，好辛苦啊。 你老婆知道之后怎样？ 我都不知道她现在什么环境，她的病 应该会更加严重。是我害了他， 希望他没事。 我还有个女，你叫他怎样面对有个杀人凶手的爸爸？ 其实我们两个会搞成这样，都是因为自暴自弃。我很后悔。 我都是，可惜太迟了。 许敬文、林子健，我仲有啲嘢要问你哋。 我咩都认晒啦，仲要问咩啊？ 根据鉴证科嘅验证，发现 Rebecca 左手戴住条手链有第二个人嘅血迹。除咗 Rebecca， 你系咪仲有杀第二个人？ 吓，冇啊！我边有杀第二个人啊？ 系咯，你当系杀人狂啊？你冇问我哋啊？ 唔系，点解佢嘅手链会有第二个人嘅血迹啊？ 我真系唔知道啊！ 喂 ，Rebecca 嘅手链有第二个人嘅血迹，应该系佢嘅问题喎、啊？会唔会系佢？他之前杀了人啊！ 喂，法仔，是，即是说 Rebecca 屋企那张凳都是同样的血迹？好，唔该晒。当晚你哋有冇用过 Rebecca 屋企那张凳嚟打人？ 咩啊？而家又关张凳事，我唔知咩凳、啊。 喂，柳 Sir， 凡事要讲证据噶，你唔好咩都入晒我哋数、啊。 因为你哋喺案发现场杀咗人。所以我哋有理由怀疑，你哋唔止杀咗一个人。 公寓的秘密第七集，导演郑美英，配音曾心怡，卢文辉、曾凡永饰演 ，Mandy 黄君贤饰演。叶思婷、叶如君饰演，陈俊源、杨万里饰演，林子健、陈川辉饰演，大贵哥、周纪武饰演 ，Rebecca 李丽晶饰演，许敬文、黄伟毅饰演。